又会花香暗飘过。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尽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每年八月我一定会在节目当中播的歌，不过因为那一年的秋天长短，包括秋意浓的状态，听多听少而已。这是1988年罗文所演唱的一首老歌，叫做《尘缘》，也是当年热播的一出戏，叫做《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当年这出戏极火，也算是万人空巷的一部剧吧，只是当年太小，所以大概故事情节的走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只是记得主演是刘松仁和米雪。再后来自己长大了，做了电台 DJ， 每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一定要有了解，所以才知道啊，当年那出戏讲的是胡雪岩，虽然她富可敌国，但是她一生都没有办法与自己的真爱相守的爱情故事，算是比较苦情的戏吧。现在想想看，当年太小，只喜欢那种打打杀杀热闹非凡的戏，怎么可能喜欢这种悲悲戚戚的戏。在1991年，罗文凭借着这首《尘缘》又在第14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了金针奖。可能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比较年轻，对罗文先生不是很了解，他算是香港地区70-80年代殿堂级别的歌手，他的资历要比张国荣、谭咏麟要老很多，甚至比林子祥还要老，唱功非常了得。不过他的歌曲预热比较慢，也可能是在当下你听你会觉得曲风的年代感太强，但是说实话唱功非常非常的好，绝对好。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我有看过顾嘉辉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曾经就提到过他，不过那个时候罗文已经去世了，他说我一生创作过很多的歌曲，但只有一个歌手用他自己的歌声可以最好的诠释出我作品的内涵，那就是罗文。那罗文先生还是费玉清的偶像，他时常会模仿他。费玉清曾经说，在整个华语歌坛，比唱腔唱功真的挑不出几个能够与罗文相提并论的。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极为优美动听，而且歌词也相当有诗意，或许也只有罗文才能够把这份沧桑感给演绎出来。我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 身边有人跟我说，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这首歌，但是他还是觉得这首歌还是罗文演绎的比较好。我个人认为大师和歌手之间的区别指的是后来翻唱的歌手，也在罗文的歌声当中，包括这支歌曲原来的编曲里面，你可以听到他的人声是带有感情的，你一听就知道这歌里是有故事的。而其他那些后来的翻唱只能被称之为歌手，因为他们仅仅是在用技巧在演唱。可能说的比较犀利，或许在那些翻唱的歌手当中有你喜欢的歌手，但愿不会得罪你。好，我们继续来听同样有故事的声音，蔡琴所演唱的《我听见我的心在哭》。 锁上门，关上灯，黑暗里只剩我和我独处。白天那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所做的事，我都不在乎。做不爱做的事，爱不该爱的人，天天重复。记得已有很久，不曾为谁痛苦，所有的苦都当作过渡。我听见我的心在哭，如此遥远却如此清楚。我听见我的心在哭，像孩子一样的无助。人的世界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在人群中随着沉沉浮浮，每个人都慌慌张张，仓仓促促，谁又能去说自己在乎。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怀旧一把，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梅艳芳所演唱的《心债》。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怨，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1982年梅艳芳在参加完歌唱比赛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心债》，这张专辑也算是她音乐生涯当中唯一一张以邻家女孩形象出现的专辑。在这张封面上，你可以看到当年的梅艳芳真的是非常年轻，还带着童真的稚气，而且她的装扮也年代感极强。当年非常流行卷曲的长发，清秀的淡妆，让梅艳芳透露出一种邻家女孩的亲切和可爱。那个时候的她一点都不妖艳，一点也都不叛逆，所以她的情歌远未有以后的那种醇厚的感觉。当时这张专辑只发行了黑胶唱片及其盒带两种版本，前六首歌都是她的歌，而后六首则是拼盘。如今看来，刚刚出道的梅艳芳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第一张专辑她就得到了顾嘉辉和黄沾的支持，这首主打歌曲就是他俩全力打造的。3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经典，魅力不减。最近一段时间这首歌在跃入眼帘，再次响彻耳畔，是因为几年前2015年的12月，Eason 陈奕迅在澳门演唱会现场为了纪念梅艳芳特地安排清唱了这首《心债》。他非常虔诚拿出自己提前抄好的歌词小抄，说希望你们给我3分钟和我一起感受一下，然后那个灯光师就非常配合的熄灭了全场的灯光，全场观众就非常安静屏息等待。这时只听到陈奕迅在黑暗当中说：“ 我看不见歌词了。是不是觉得好像每首歌曲背后，除了有了音乐本身所赋予的一种心情和故事之外，也会有它这种随着时光的推进带来的另外一种感动，对不对？好，想要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陈奕迅为了纪念梅艳芳所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夕阳无限好》。 多经典的歌喉，一刹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幼。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侣爱到一个地步便令觅安慰，往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尝试，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收录在他1987那张专辑当中的《夕阳无限好》。虽然陈奕迅后来有否定这首歌，他赋予了那么多那么多使命，但是固执的听众，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是认为这首歌是他为了缅怀梅艳芳专门演唱的歌曲。虽然在很多喜欢梅艳芳的歌迷心目当中，这首歌背负了极为伤感愁人的这种思绪，但是在歌词末了你还是可以听到鼓励你的歌词。好风景多的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圆满不美满，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美满和圆满，心想不同，眼见自然也会不同。 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所演唱的《K 歌之王》。 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这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让我断了气贴了心爱的过火，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走。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十一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带走，管风里是谁。 来自于徐小凤所演唱的《风的季节》，是她在1981年所发行的专辑标题主打歌曲。当年这首歌一出来就很火，被很多歌手翻唱。最近这首歌又火了，在各种短视频 APP 里面，你只要刷，你就时常会听到各种人翻唱，有男生有女生。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云雷的版本。只是你刷这些 APP 的时候，你只是听到副歌部分听不全，所以我时常就在想，心里面总会告诉自己，我要听完整版，最好是原版。我记得如果没有出错的话，好像十几天之前我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播过这首歌，今天算是透过私心又回头听了一遍。要说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殿堂级别的歌手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梅艳芳也唱过，对，她在1982年就凭借这首歌拿了那个演唱新秀歌手大赛的这个比赛的冠军。在此之后，她对这首歌就算是情有独钟了，只要是有演唱会，她几乎都会演绎这首歌曲。后来大概是1985年，他和徐小凤同台，就共同演绎了这首歌曲。在歌词唱到在一夕间改变我一生这句歌词的时候，他极为深情地看着徐小凤，就可见当年他对徐小凤是多么的尊重。换个角度说，就是徐小凤应该是梅艳芳的偶像，也是他的前辈。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对徐小凤不熟悉，他是当之无愧华语歌坛的殿堂级别的歌手。我觉得大家对他不熟的原因，是因为他早期唱的都是广东话歌曲，普通话歌曲很少。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你一定有听过，因为这算是他最红的一支音乐作品。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火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梦已因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心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这圈中穿到这年头， 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萌然一一上透。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这是来自于徐小凤所演唱的《顺流逆流》。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啊、哦，这首歌我会唱，然后在播的时候你真的跟着唱了，但是对于徐小凤这个人的名字你可能还是觉得陌生。嗯，你可能觉得陌生，一是我想想这个其中的理由啊，你比较年轻，你可能没有经历过他最红的那个年代。二，你可能不熟悉的原因是早年他不怎么到内地来，然后他唱的都是广东话歌曲。我记得我在刚刚做电台 DJ 的时候曾经看过一篇文字介绍，说他当年火成什么样子，说他和邓丽君是齐名的，另外就是在四大天王崛起的时候那四个人的这种出场费总和都没有他高。不过现在说这话题比较敏感，我们就不说了。据说当年四大天王要给他当演出背景墙，是要在他唱歌的时候站在身后打拍子的，可想而知当年他有多火，地位有多高。不过也有人说他的一生都非常低调，因为他从来都不需要炒作，从不在舞台上靠蹦蹦跳跳去博眼球，他就是一个默默绽放的歌者，从未去强求什么，却荣耀加身，成为一个让人敬畏的高峰。他今年70岁了，他依然在继续着自己的辉煌。有人说他纵横歌坛半个世纪，记录无数，这个记录是创纪录的记录，有几十张白金销量的专辑。早期他还曾经一晚连续演13场演出，也有在一年时间里面出版7张唱片的高产记录。他所有的录制歌曲长度加起来足够一家电台连续不停地播放3天3夜。另外由于太过受到欢迎，在香港红馆他一年开了43场演唱会，被歌迷称为徐43。而这个惊人的记录无人可破，或许就此可能成为永恒的歌坛神话。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他的这首《每一步》。 曾踏过艰辛的每一步，仍然前去，仍然闯，不理几高。耳边的风声响，像似歌声鼓舞，努力为要走好我每步，行尽了许多的崎岖路，还前去才能知境界更高。名利似有幻雾，要想捉捉不到，岁月在我身边笑着逃。道路段段美好，纵是月与寒凝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明日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

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听到的是来自欧瑞强所演唱的《相思河畔》。说到这首《相思河畔》，它原先是泰国的一首暹罗民谣，起初一开始是被当年上个世纪60年代百代唱片公司旗下的红星崔萍给翻唱成中文，然后就一直流传到今天。不过今天我们提到崔萍这个版本，就不得不去提上世纪60年代邵氏集团偷拍的一部也叫做《相思河畔》的苦情戏。如今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戏，你可以判定这是当年邵氏集团为了力捧这部片子的女主角胡艳妮而拍的偶像剧。提到胡艳妮，可能会有很多人说不熟，她是比较早的香港地区的一个女明星。其实你在当下的一些电影里头还是可以找到她的影子的，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刘德华和郑秀文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龙凤斗》，里面她所演的就是那个拥有无数珠宝的豪门太太。只是我们要尊重一点说，有一些岁数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倒不妨把这部《相思河畔》找出来看看，你会发现在那部电影1969年的老电影里头，他长得很混血，甚至有一点像李嘉欣，但是要比李嘉欣还多一点韵味。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化妆或者灯光舞美拍摄的手段，使得当时的画面多了一点迷迷蒙蒙的那种古典美，所以我会特别在听了这首歌曲之后跟你提这部电影，提这一个人胡艳妮。我们再把话题切回到《相思河畔》，自从崔萍翻唱成中文之后，这首歌就算是华语歌坛经久不衰的大家一直在传唱的经典之作了。我们听到过很多的翻唱，蔡琴、陈百强、梅艳芳，包括我们今天听到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版本，欧瑞强所翻唱的版本，我觉得它好听，比较适合夏天来听。一，有水声，它真的可以让你心旷神怡；二，够清凉；三，最最重要的，够温柔，听起来很舒服，感觉好像真的有个人在你耳边倾诉他自己的那份相思之苦，但是又感觉好像这份相思又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显得相思是一个很值得去享受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演唱者欧瑞强，他虽然是民歌歌手，但是这些年他却很少唱歌。他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爱好，就是做电台 DJ， 他现在在香港电台主持一档访谈类节目，节目应该广东话说出来可能更有韵味一点，普通话说出来可能有点拗口，叫做二千亮歌再重逢。他采访都是昔日的一些老歌手或者老的音乐人，其中包括吕方、关菊英、江华、麦杰文等等。就在最近一段时间，你时常还可以在微博上看到他更新他最近采访了谁，采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花絮。我出于好奇曾经也在线听过他的节目，只是他主持节目的时候都说广东话，我听起来比较吃力，所以就没有做坚持连续去听了。不过这个时候我还是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他最红的那首歌，就是当年香港电台极火的广播剧的同名主题曲，叫做《陌上归人》。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行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物乱，情路太多转，两心早 相牵，抑压痴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晚宴，我像归了倦，晚行伴我过度甜。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牵，抑压千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在香港地区极火的一出广播剧叫做《陌上归人》的同名主题曲。对，各位没有听错，在那些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广播剧可能是很多人成长的记忆。我个人比较熟悉的广播剧的演绎者王刚老师，他就是在1982年凭借着演讲《夜幕下的哈尔滨》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的。真的得感谢那段时光，因为那个时候听上瘾，以至于长大之后做了电台 DJ。 但愿我所做的这期以怀旧为主题的歌声，在唤起各位美好的记忆的同时，也可以唤起你最初的梦想。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周志平所演唱的《我就在你身边》。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如果你走得太累，需不需要我陪你一会儿，陪你擦干你脸上的泪和你莫名的伤悲。如果你的世界需要一点安慰，我就在你身边。 美好的